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就别离开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的就我留下来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就我别离开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要下雪，心开始凝结，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？我害怕下雪，爱将会冻结，为你错过，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。说好两颗心要乘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。冬天来得太狼狈，穿越了诺言。茫茫的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终于在下雪，意味着离别，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。说好两颗心要乘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。冬天来得太狼狈，穿越了诺言。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

的人，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好望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有走过风吹的冷冽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

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， 在我肩膀， 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 伤感若太多，心丢给我吧。 身边的朋友能陪我多久呢？安慰的话也替你了，反复在勇敢和崩溃中拉扯，我呐喊要自己撑着，情深三年我还清醒，一种罪恶。